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又是一周的7点钟，那么这里还是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声音。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但是我不知道静瑜今天给我们放了一首什么歌曲。 哎，这是一首非常适合蹦迪的歌曲啊。 是吗？真的有大迪曲吗？ 就带领大家在周一的早晨一起先蹦起来，醒醒神哈。因为这周末呢，可能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安排啊、活动啊等等。先分享一个我的吧。就这个周末呢，我的姐们终于回过神来说，咱们去看看红叶吧，静瑜。我说好啊，就这个秋天还没有。我们就去拍了光秃秃的树枝，怎样？ 不错，挺好的。 各位周末都去哪里了？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当然，还没有醒的你们呢，来随着这首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还有陈丽，我们来一起蹦蹦迪哦。 38号 打的曲。 早上果然都是亲听众啊，自从我说了本来要去看红叶，然后拍了很多的枯树枝以外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各种发过来红叶的照片啊，给我来就是缠缠我哈，你没看到的，那么我们帮你记录下来了。 哇，拍得好漂亮啊。 是，看到大家跟红叶还有这微笑的脸啊，还有抱着宝宝啊，特别幸福的样子，真的特别开心。 当然呢， 我看到枯树枝我也很开心呢。 对，然后还有人，但是也有人特别特别配合你，说组团去看树枝。 对，树枝也很好看的啊。其实我看到了藏起来不让你找到，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听众哈，其实都带着宠物去了郊区。 是， 你看这拍出来枯树枝子是不是很美？ 对比红叶还美。 所以这个天气的变化真的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影响着我们。可能你会觉得说，哎，好像天冷了应该去看红叶了，但是这个周忙过去，哦，好像它就 没有在等你了。 我只能说你对冷的定义比一般人要来的晚一些，就像那个2002年的第一场雪之后那种感觉哈。 所以2018年的第一场雪什么时候来呢？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昨天我是为了看枯树杈子还是挺费心的，因为我专门查了一下市区啊，好像这个空气质量不是很好，所以我专门去郊区看的枯树杈子。 那个是杈子吗？ 枯树枝是吧？ 好可怕。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早晨5点钟的南疆观音台的气温是-1.8度，今天白天的扩散条件比较差，所以外出的话呢要做好健康防护。而夜间的冷空气的光临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经常又见蓝色的白云的好天气。本周呢是多弱冷空气的活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没有雨雪天气。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外面的这个雾霾的情况还挺大的哈，挺严重，但是呢好消息是可能北风或者是一阵冷空气马上就要来了哈。 嗯，那么具体的预报就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只有2级左右，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但是是有轻到中度霾，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重度霾的。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北转南转北风2到4级，阵风会达到6级左右，所以呢蓝天白云的好天气指日可待了。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0%。 是的，大家可以去好好的这个感受一下，过两天如果再来一阵冷空气的话，你还可以再去看一下树枝杈子啊。这个 我其实拍出来挺漂亮的，我精心为大家准备了明天我们俩图片 battle 的照片，我这次一定能赢。 所以你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干说，哎，你好有心机啊，你为你图片 battle 现在就开始挖坑做伏笔，草蛇灰线啊。 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广播主持人真的很不好做，就是周末出去的时候在想说，哎，本周我要 battle 什么样的图片，然后在想说，哎，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我拍个抖音，然后出去 K 歌的时候在想说，哎，周四的时候我可以拿这首歌去跟月月娘小哥哥 battle。 是是是，所以你看你生活当中就充满了很多乐趣，比如说去吃个饭还专门调人家葫芦娃过来拍个照片之类的。 对啊，当然我觉得我们不容易以外，大家也很不容易啊，在每天上班路上还要来抢一下早安音乐秀的签到前十名。今天大爽子特别开心的跟我们说啊，自从换了新的签到系统之后太不容易了，第一次签到第一，来赶快记录一下啊。那么今天的第一名就是大爽子同学，第二名是王明，第三名是风风一，第四名是赵林璇，第五名是小莹。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呢是方，第七名在我心里的，第八名是熊大，第九名是哎呦喂，第十名是小蜗牛啊。恭喜上的水位朋友。 那各位已经集结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除了可以继续跟我们晒一下这周末你都去哪里了。看青呢跟我们说，哎，自己好像去了一个山里哈，拍出来这个山景是非常美丽的。施文博也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照片，说昨天去了西山，跟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漂亮好看啊。 是啊，看大家周末这么开心的，周一呢当然要继续欢乐各位的上班路了。先给大家讲一个观众看起来会很开心，但是歌手应该会很懊恼的事情吧。 什么事？ 就是11月23号呢，胡彦斌呢是参加了一个音乐平台的颁奖典礼，那表演一结束呢，他就赶快去跟听众还有这个粉丝道歉，因为自己表演的时候唱错歌词了。 然后他说呢，今天晚上表演的唱错太多词，实在太糟糕了，不管是客观原因还是任何的外界因素，都是我做的不够好。一个出道这么多年的歌手呢，应该不应该啊，确实是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他说我特地呢跑来现场向支持我的粉丝由衷的说一声对不起，希望有机会来弥补给他们。我觉得黄彦斌这个状姿态很好啊， 是 最起码他唱错词说明是真唱吧。 对。 是不是？ 再一个呢，他唱错词的时候坚持自己忘词了之后还要坚持错的也要唱下去，而不会像我偶像小某小公举会直接交给你们唱，大家一起来。 还有什么 大王 高音上不去就直接往上走啊。对，我觉得黄彦斌的态度还是确实是一个很中肯的态度。 但是其实你站在粉丝的角度上也很难理解，因为比如说像歌手嘛，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去演唱，但对于我一个粉丝来讲，可能只有他来到我的城市或者说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我才有机会听到他现场。那么这就是我唯一的一次，可能就是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和他接触的机会。但我没有欣赏到最高水准的表演或者正常水准的表演。 好遗 憾啊，对我来说其实是很遗憾的。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如果能再来一次道歉，我觉得就更完美了，然后胡彦斌就做到了。 对，胡彦斌当然道完歉了呢，希望还是有机会的话再次弥补给大家啊。但是呢彬彬呢其实在音乐方面一直都是非常认真的，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来回味一下他刚出道时候的感觉吧。你还记得你听胡彦斌的第一首歌是哪首吗？ 建筑就无畏，是这首歌吗？ 我关掉你的话筒就好了。 真的是。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正好由此就出现了，对不对？ 是， 就是你最尴尬最尴尬的一次忘词，自己或者别人都可以说一说。 对，不一定是忘歌词，或者就生活当中啊，比如说准备好的一次演讲啊，或者说本来要跟别人气势汹汹的去辩论，可是 卡住了， 忘记了啊、嗯。大家最尴尬的一次忘词是什么？自己的或者别人的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来唤醒回忆，一起唱吧。我会关掉月月鸟小哥哥话筒的贵妇。 嗯，好吧。 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多危险，是穿肠毒药。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 智慧与雷克萨斯一起探向新奇，偶像派兼容实力派，拒绝人生单选题。12月1至2日，诚邀莅临世贸天街，探向智混动的兼容之道。更多活动详情，请垂询当地雷克萨斯中国经销商。 Lexus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早安越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我发现胡彦斌对月月鸟小哥哥影响很大呀。 可啊， 对，刚刚结束的这些大家有没有听到？ 这一生一世我不要。可啊， 月月鸟小哥哥每次回来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都会说：“接下来这首歌曲啊，这里是啊。” 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放弃？这是一种什么唱法吗？ 这放弃的态度， 这叫一种轮胎放弃式唱法。就是慢撒气，慢撒气， 你小心胡彦斌告你啊！今天早上音乐秀来跟大家聊一聊各位最尴尬的一次忘词的状况。哎呀，这真的是要在上班路上非常欢乐了啊！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俩应该特别有发言权，因为咱们俩是做说话的这个工作的 啊。对， 忘词就是太平常了， 特别是早上，大家想想自己早上刚起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都需要醒个闷儿。 生，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抱怨上班路上时间有点长的时候，我反而很羡慕。就因为有时间让你充分的醒过来，然后到上班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就其实说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了。 是， 但你想想，你刚被从被窝里拽出来，念。 嗯，你 是不是很尴尬？ 尤其早期的时候，我们俩就是 聊， 相对聊的比较多一点嘛。 唱， 然后我自己呢，相对来说也出错的频率比较高。但是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旁边这位我搭档的一次是，就是使我啊，就当时说这个耶路撒冷三千年，然后本来人说三千年宏大的故事，静瑜当时说 耶路撒冷三十年， 我想三十年好像没什么可说的吧。 就主要是念错了之后，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啊。 对。 然后呢，出现了忘词的情况的时候呢，更多状况之下，可能是因为高压或者紧张。白话跟我们分享说，我有一个同学，然后老师就问说你喜欢什么运动啊，然后他特别紧张说我舅舅来自上海。 关键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把舅舅给揪出来了，是吧？ 太紧张了。 对，太子说呢，小学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然后老师呢为了锻炼我能够让开班会的时候我能够演讲，当天一上台之前背的所有全部断片，这是很正常。因为第一次去演讲的时候确实高压的这种感觉哈。 对， 说了不到20个字就傻在台上，和老师替我打圆场说我在表演哑剧。这个圆场 圆的也是很方啊。 对，这个圆的也稍微有点过头，不过我觉得老师还是要保护一下孩子的一个自信心的这种感觉啊。 是张旭提到这个好像是网上的一个段子啊，很多朋友应该都看过。他说呢，老家当时是有一个领导去给公司剪彩，那个稿子呢肯定不是他写的啦，什么秘书代写的，他上去也就直接念，然后读到一个括号没有看见括号就直接念出来，此处应该有掌声。然后下面的观众就一听领导要掌声，来鼓掌鼓掌，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 哎，但这么看的话，就是不知道的人还觉得这个领导 还蛮可爱的， 挺可爱，而且还感觉像一个专业主持人一样，有的时候还会要掌声啊。 是，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主持的时候场面过于尴尬的情况也会跟大家说，所以要不要给我点掌声。 你忘了吐槽大会有期嘉宾，我就不具体说谁了，说了半天，说到该说的点发现底下人没有笑，他会发现有一招特别好用，哎，我刚才已经说到点了怎么没有人笑啊，这时候底下人就开始笑了。 哈哈哈哈。表演微笑啊。 对啊， 干嘛演得那么认真各位。 反正呢，今天我们就要继续跟大家说到就是最尴尬的一次忘词儿，自己或者别人都可以说，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有这种经历，对不对哈。 那周末呢除了去各地玩啊，很多朋友其实也去电影院了。哎呀，真的特别喜欢11月末的这个电影市场，好片多到你看不过来啊。就这一个星期我大概看了得有6到7部影片，我觉得。 你吗？ 对， 你这周是怎么了？这周一共就7天，你看了6到7部电影， 就真的是都想看而且都好看。当然接下来的这部影片上映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也一定会去打卡的，这就是迪士尼的经典动画片《狮子王》，也拍了真人版。 哇， 这也算是继《灰姑娘》《美女与野兽》和《花木兰》这些真人版电影之后，迪士尼终于要把《狮子王》搬上真人荧幕了。 是，这次影片呢将在2019年的7月15号北美上映啊，《狮子王》呢在1994年的6月24号在美国上映，在1995年的7月15号在中国上映。我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就是《狮子王》上映的时候，整个我身边的所有小孩，所有人都急着要去看这部电影，而且平均都看过2遍以上。 对， 当时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动画片 新版。特别的深入人心啊。那么这个真人版的狮子王的这个阵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是乔恩费如来指导的，他指导的过的影片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像勇敢者游戏2还有钢铁侠等等的。 对， 那这一次真人版电影呢将运用的是真人和 CJ 相结合的方式。必须这么做了，不然真的带着狮子拍谁受得了。 配音方面呢，这次呢是这个格洛沃呢将为狮子王辛巴来配音，他主演过《星球大战》的外传，而这一次 Beyonce 将为娜娜来配音哈。 听到辛巴和娜娜这样的名字，是不是又把你带到了童年当中的那种回忆呢？当然了，这首歌曲是更容易把我们带到当时的那种情景当中。 太好听了， 我们一起来怀念一下《狮子王》当时的这个动画电影带给我们的感动，也期待一下真人版电影的出现。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 Elton John 对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这也是动画片《狮子王》当中的经典插曲。Can't be turned away. An enchanted moment, and it sees me through. It's enough for this restless warrior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It is where It's enough for this wide-eyed wanderer that we got this far. they only learn that the twist and kaleidoscope moves us all in turn. There's a rhyme and reason to the wild outdoors. When the heart of the star-crossed Voyager beats in time with yours.It's enough to make kings and vagabonds believe the very best.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很多人对于这首歌曲都有自己的故事。 是。 会员妈妈，她的名字叫齐拉雅，她说，哎呀，自从有了 QQ 和微信这样的社交平台之后，我的网名一直是齐拉雅，辛巴的女儿啊，因为我特别的喜欢狮子王。那么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小片的背景音乐就是刚刚放的这首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满满的幸福跟回忆， 也还是挺浪漫的一件事情啊。而且尤其呢是用了这首歌曲，你知道当时呢很多人都是去电影院以后看完以后被虐的，当时小朋友哭得鼻青脸肿的，下周然后再去看一遍，然后再哭得鼻青脸肿的回来啊。 带给我们很多回忆，很期待狮子王真人版电影赶快上映。那么今天早音乐秀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最尴尬的一次忘词，自己或者别人的都可以来说说啊。 刘静平说忘人名算吗？就当然也算了，因为我们刚才说是忘词嘛，什么忘词都行，对不对啊？他说明明是我外孙女，一次聊了一个小时，突然忘了她名字，我就问她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这种其实经常会遇到，就像我脸盲，就有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人，我知道我认识他，我肯定认识他，我在什么场景下认识的他，我都记得，可我就是不记得名字。 那这时候你怎么来？ 就尬聊啊， 尴尬， 就千万避开这个人名这个问题， 不提名字。 说上次怎么怎么着，哎，你后来跟那谁还怎么怎么样吗？啊，拜拜拜拜，就千万避开这种名字。 两马大姐的感觉，就是不说对方名字啊。 Case 跟我们说，有一次给学弟学妹做演讲，做了个最帅的 pose， 准备来一串排比句，然后。排比句你也很敢啊。 对啊，我就这正啊，你看旁边我的这个搭档静瑜都估计不敢大胆的来排比句，因为很容易排在中间，排在中间就没词儿了，对不对、啊、 就忘记了。你其实就算准备好的话，那你忘词，所以这时候 Case 你最怕的情况就出现了。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就是安静 哦， 就是现在这种你干嘛不接话的安静。 不是我有点懵，突然旁边小曲库有点猝不及防就上线了，然后导致我忘词了。 所以你到底忘了什么？ 导致我忘词了哈。 看到大家很多忘词的这个尴尬经历啊，觉得真的还挺好玩的。其实有的时候忘词呢，不用那么的在意，它可能就是一种非常高压情况之下导致你精神紧张产生的状况。其实越放松越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是，而且放松的话就容易说错，然后呢，你会始终说错，但是不会忘， 会越错越乱的。 对。 但如果真的出现了忘了的情况的话，也会像胡海泉跟派克特一样把它写进歌里了。比如说这首新歌就叫做忘， 超级喜欢，来听听中间的 B 段。 那些可笑无耻的疯狂，你是否也一样忘了我的模样，忘了那个痴傻的少年曾带给你的窘迫和彷徨，真心过的都未完却无待续，太少用心过的能地老也能天荒，忘了就好，该忘念念不忘又怎样，

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小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上周在音乐早餐当中，静瑜提醒了大家，在早晨一起床不要吃一些冰凉的饮料，或者说水果当中的香蕉和菠萝等等。但其实我们常见的一些早餐搭配也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危害，比如说很多人都会选择，我也掉进过陷阱当中的豆浆配油条。豆浆油条是我们的传统早餐，非常受上班族的喜爱。但是早晨吃豆浆油条，虽然补充了一个上午的能量，但是却为我们的身体留下了很大潜在的危害。油条是油炸性的高油脂食物，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高温已经使它失去了营养价值，还会带来一些致癌物质。那么高油脂的油条再配上中油脂的豆浆，让身体的油脂摄入量超过标准，油脂在身体当中的残留就容易导致肥胖。如果你正在计划减肥，在早晨的时候还是尽量不要尝试豆浆加油条这种高油脂的搭配方式了。那么今天早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也是想要感慨一句，虽然不健康，可是豆浆跟油条真的是绝配，好好吃啊。我们来听到的就是早音乐秀音乐早餐的上榜率最高的歌曲，来自林俊杰的豆浆油条。 喝纯白的豆浆，吃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Oh yeah， 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Oh yeah， 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 知道都知道。 满分，音乐早餐。 听完了这首来自早安音乐秀的音乐早餐，这也算是我们音乐早餐上榜率最高的一首歌曲了啊！ 豆浆油条 是当刚推出音乐早餐的时候，静瑜在闹歌荒，然后就问大家说：“哎，各位觉得什么样的音乐早餐比较适合？就这首歌哈，适合放到音乐早餐当中，可以来发送音乐早餐加歌曲名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推荐给我。基本上发10首8首都是豆浆油条， 所以你一开始就闹歌荒，到现在反而不歌荒了， 就现在就放开了，觉得反正就是适合放当音乐早餐的歌也就那么点儿。就节奏欢快适合大家早晨听，我觉得就可以了。 有道理啊，反正呢豆浆油条我觉得算是最朴素的一种搭配， 是 但是也是传递出最好的一种寓意给大家哈。 决定下次我们就是早安音乐秀组合 C 位出道的时候，我们可以出一首歌叫包子卤煮。 包子卤煮 有点硬是吗？ 稍有点硬啊。 那换一个吧， 换一个那个你叫什么 忘词了吗？忘词了吗？ 你上次说那个叫什么来着，水煮鱼还有什么毛血旺，对， 水煮鱼毛血旺，谁大早上吃这个？怎么给大家倡导一下健康生活啊？大家早上快跑还能不能听了？你说你就是这个态度？ 不，所以呢，希望大家把更多的这种营养的早餐来给我们发送过来，好不好？ 是，今天早上音乐秀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你最尴尬的一次忘词儿，自己的或者别人的，其实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现在收到了大家好多忘词的瞬间，我们俩不知道为什么看着这么开心。 小莹说这个跟别人聊天谈话的时候呢，你来我往滔滔不绝，然后突然忘了要说什么，最怕空气突然的安静。 哎，这种状况我出现过很多，因为有的时候吧，我们这种说话特别快的人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嘴在脑子前面， 是， 所以呢当你突然停到那儿了的时候，就发现哎，脑子不转了。 但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也是对方造成的。我一直在说我原来经历过的一个小故事啊，就是 他突然打断， 不是，就是有一次呢，我在上了的士，然后当时那个人在放许巍的歌。我呢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说，我就是开玩笑嘛，我说哎，这是许巍的歌吗？啊，不是，他在放许巍的歌，然后我说，哎，这是汪峰的歌吗？他说，啊，不是啊，我只听许巍的歌。然后我就当时就问了一句，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许巍是唱生命的。然后我就整个空气就超级安静， 也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是吗？ 超级不知道该往怎么往下接。 就他说的也很有道理， 但是他是个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就不能有音乐品味了吗？ 他应该有，但是我的意思是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因为其实我在跟他开玩笑， 就是你觉得就是说的士师傅哈，跟我们应该聊的都是一些哎，这次九城里又有什么事儿了，哎，我跟你说哈，最近这个什么应该是要跟我们评价一下国家大事的。但是他突然聊起了许巍是唱生命的，你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接。 所以这个时候不是忘词，这时候就是断片了，你知道吧啊。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一直在接着讲自己的事儿，然后对方说，哎，我插一句哈，他唱完之后我不知道我刚刚接下来要说什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很普遍？ 你插一句之后那个人就，那一般还好在于一般他插走了以后，那个话题就朝着一种无可名状的方向去走了。已经不是你刚才想走的那个方向了，对不对？ 还有冯帆给我们提到的一个哈，也挺好玩的。他说呢，你们今天来聊忘词儿，刚刚派克特唱了一半，说忘就忘该被卡掉了。算是帕克特忘词了吗？ 所以当时插掉的是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没有，最近刘欢老师出场频率没有那么高了。 是，再来看飞鸟，他说有一次公司年会呢，这个唱王力宏的《龙的传人》，部长呢当时呢是先敬大家酒，然后酒喝高了忘词了，因为 rap 当中呢是实在想不起来了，在台上一激灵就开始不停的说 What's up yo check it out。 台下同事就说，哦，你 check 的好爽啊，所以这个 rap 部分难道就只有这一句词吗？ 哎，其实这也算是他这个舞台经验还比较丰富啊，最起码不会尬在当场， 反应很快 啊，特别是唱歌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忘词。像今天其实一开始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因为胡彦斌最近参加了一个音乐盛典忘词的情况，所以他还是专门跟粉丝去道歉。 是， 大家日常当中呢其实也会有在表演的时候忘词，像喵啊当时说呢，还记得高二的时候年会，班长带着我们去高一个班级去拜年。 这叫什么？ 你们为什么高二要给该一、啊、高一拜年？ 这基本就是这个老学长老学姐来下面一个年级呢去慰问一下的感觉啊。 是，主要是你是代表高二去的，这个时候去高一唱歌呢就是本来带有一些慰问性质。然后呢唱的是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唱到一半突然忘词了，然后空气就突然安静了。就这么尴尬了几秒，学弟学妹们的这叫什么求生欲爆棚，开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唱得好。 这时候老学姐应该会觉得更加丢脸吧？ 这时候应该觉得你这个停顿停得恰到好处吧，对吧？ 学姐需要掌声， 是是是， 来，快给学姐鼓掌。 主播说呢，这个结婚的时候忘词，尴尬到死，也是结婚的时候千万不要背大段的词，你很容易紧张到忘词。 是，今天其实有很多朋友都跟我们分享说，自己在结婚的时候啊，突然站在台上，本来这个时候需要感动大家了，可是却突然忘词了。 对， 那么忘词真的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情，我们也确实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好像回避的一些措施。只能劝大家微笑面对了。 是，那其实呢，除了说忘词之外呢，那个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其他一些场合也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啊。比如说歌手平安的唐的演唱会呢，在北京举办，他的演唱会当中呢是演唱了《姐姐越战越勇》等历年作品当中的一些专辑和一些作品，也翻唱了洋葱我和回家等经典的作品啊。 那么提到回家这首歌呢，平安自曝说自己参加2007年快男，他曾经参加过2007年的快乐男声， 我记得 啊，成绩很不好，唱了一首回家，就真的回家了， 顺子的回家。 所以是忘词了吗？ 对，当然之后呢，他自己也说，老师也说声音不太好，所以他对自己呢对这首歌是耿耿于怀，所以这次的演唱会当中又唱了一遍，也要为自己证明一下哈。现场的自曝已经结婚，妻子也在现场，儿子刚出生不满1岁，所以呢他还现场唱了写给宝宝的歌 Baby， 所以生日会这种镜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难去忘词了，对不对哈？ 这个也不好说吧，毕竟万一下次郭鹏你生日会的时候我们去唱 K， 我还有生日会这么高级的这种待遇吗？ 啊，没有没有了，毕竟 是什么没有了。 我们来听听平安写给宝宝的歌 Baby， 非常的温馨哦。 这世界并不完美 Baby， 其实眼泪会哭也会甜，等你爱着滋味长大，过程有点累，大不了哭完就睡 Baby， 未来多远眼睛看不见，学着一步步体会，心怀梦想，坚韧而不慌，我是你 智慧与雷克萨斯一起探享新奇，偶像派金融实力派拒绝人生单选题，12月1至2日诚邀莅临世贸天街探享智混动的兼容之道，更多活动详情请垂询当地雷克萨斯中国经销商 Lexus。 租不到新车，租不到好车，租不到品质生活，装不下行李，装不下家人，装不下自由的心，考得过驾照，买得起爱车，却苦于摇号限号，奥迪出行提供全系奥迪新款车型，高端租车品质服务， APP 下单，专业管家上门取送，动动手指就能拥有全系奥迪。登录各大 APP 商店搜索安装奥迪出行 APP 即可体验，或微信搜索添加奥迪出行公众号获取更多惊喜。奥迪出行，奥迪官方全系租赁平台。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起步就要先人一步。La Fiesta 菲斯塔，配备280 TGDI 发动机，爆发204强悍马力，新增智能驾驶模式，契合你的驾驶习惯，带你体验一场流动的性能盛宴。 北京现代 ，You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dress to impress a potential problem. I don't wanna spend the night at someone's place to fill the space that you used to walk in. I don't want another number in my phone, someone to hold at 3 in the morning. I don't want somebody like you. But I know that if you look me in the eyes, I can't deny that we're something different. And I know I'm done looking for a kiss on someone's lips to know that I miss you. I don't want somebody like you. I only want you. I only want you, yeah. I don't want somebody brand new. I only want you. I only want you, yeah. I guess I have to leave, I have to leave, I have to leave, yeah. I just need you. Potential problem. 来给大家听点新鲜的，这是 Red Aura 的新歌，叫做 Only Want You。 是 Only Want You， 如果把忘去掉的话，就是那首著名的 Only You 啊。 Only You， 所以你是忘记了是吗？ 我忘记是我忘记这个词了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恰恰就是忘记，而且一定是忘词的那些瞬间。刚才其实已经给我们展示了不同的一些侧面，我到现在都一直在想着那个领导在台上英文 rap 忘掉了以后就 check check out， 又哎，我觉得反应很快啊，感觉 很 像嘻哈歌手啊。 对，但有的时候领导面对大家忘词其实也是很尴尬的，别老吐槽领导嘛。 是 你看看青青石茉莉跟我们说，我有一姐们面试社工，然后呢可能是之前一直在当老师哈，当习惯了，站在现场呢对街道书记和各位领导说，各位考生好。后来书记说，哎呦，他们都笑喷了。 是 但是呢觉得这个姐们还挺可爱的，所以后来就真的跟她成为了同事。 对，然后我想起了我原来认识一个好朋友啊，他当时呢第一天去当公务员，然后呢他就准备把那一层楼所有的人都认识一下。但你知道他就是他敲开每一个办公室，那个办公室人一打开都根本不认识他嘛。他一鞠躬说，你好，我是新来的谁谁谁谁，请多多关照。就是结果敲到大领导那屋的时候就忘了要说什么了，一鞠躬鞠了半天没讲几词了。大领导说，门口为什么鞠了一个人，一时不起来，他在干嘛？ 好紧张，好紧张， 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啊！ 到了最重要的环节了啊！芋头跟我们说，宝宝两岁了，最近在给他教古诗词，昨天学习了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小朋友嘚瑟的时候忘词了，结果白日依山尽，锄禾日当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哎，我觉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 你是不是没有听出任何的问题来？ 我听出来，就是锄禾日当午已经念错了嘛，但是后面还能往下接，我觉得这已经很不错了。 还能接回来，这个是挺厉害的。 对对对对对啊！ 我跟芋头分享一个我的一个老师的故事，还有一个女儿非常的可爱。那女儿小的时候呢，就给她教诗词，就比如说吧，具体哪个词我忘了嘛，就比如说像锄禾日当午，就教的锄来，妈妈教你啊，妈妈念一遍，你念一遍。锄禾日当午，宝宝，锄禾日当午，锄禾日当午，锄禾日当午，锄。妈妈，所以下一句到底是什么呀？我们换一首诗吧。妈妈也忘了。 看来也只有在孩子面前能这么镇定啊，就是要保持自己的威严而。 就总觉得能顺下去， 慌乱，对不对？ 哎，锄禾，所以锄禾当午，下一句到底是什么？ 锄禾当午，汗滴禾下土啊！ 哎呀，你干嘛要答出来？这是。破梗吗？ 你就不能来句忘词吗？我不至于连锄禾日当午后面一句都不会吧？ 下次给你找点难的啊！ 对啊，你也换个难点的，对不对啊？这个环宇晨生活好，他说，给爸爸打电话，接通了以后呢，忘词了，然后那边老爷子就是，喂，谁啊？ 爸，你等会儿让我想一想啊，先挂掉啊，待会儿再给你打过来。 哎，忽然想起了我上次跟你讲的我妈妈那个忘词啊， 嗯， 我老妈呢在上面擦窗台，忽然大叫一声“郭鹏”，我从那屋闯过来，我妈怎么了？我妈忽然就忘词了。然后我妈想了3秒钟以后往天上一指，我说好，等会儿一会儿就把扫把给他拿过来。 哇，这种默契。 在旁边观看的我老爸惊叹道，你怎么知道你妈要拿啥？我说我妈已经不是第一次指向窗台了。 你看，就是要两个人互动才会有默契嘛。 是。 谢霆锋呢自己一个人当大厨已经当了很长时间了，每次呢， 哎， 都会换一个嘉宾。那这一次呢，新一季的风味也在上周六晚上在浙江卫视开播了， 嗯， 首期节目当中他邀请了谁呢？哎，这样的搭配我真的是还没有想到啊。 邀请了林依晨， 嗯， 当然呢他们是一起同游圣彼得堡哈，边发挥特长呢边品尝边介绍，而且两个人一同还拜访了当地人家，所以呢还跟热爱中国武术的俄罗斯人探讨了一下咏春拳，分享了他自己做人的一个原则。 嗯，那么做饭环节开始之后呢，谢霆锋就边做饭边开始跟林依晨谈心啊，还透露自己说，我做饭的初心呢其实是想跟父母多一个沟通的平台， 嗯， 也算是做饭啊改变了自己一个比较封闭的性格，也改善了自己和父母之间的一个关系， 非常厉害啊。而且呢谢霆锋的这个最近的风味也让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不想当好歌手的演员不是个好厨子啊。 当然了，最近也是有回归啊，做一些音乐综艺节目了。当然在风味节目当中呢，大家可能更多 focus 在谢霆锋跟林依晨之间的更多的互动当中，毕竟林依晨是一个自带氧气的少女嘛，永远在哪里都感觉让你活力满满的甜蜜的笑容。 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非常适合给他们俩这一期的风味当 BGM， 这首歌曲叫做花一开就相爱吧，来自林依晨的专辑美好的旅行。 但是一定不能在你这个树杈的那天来看啊。 我树杈子怎么了？我说他明天绝对秒杀你。 不开花啊， 像路上那些恋人啊，有爱在身旁，我的心跳你的目光还在捉迷藏，都放了好久的长假，要不要出发，花一开就像爱吧，风一吹就奔跑吧，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就奔跑吧，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花一开就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Running time.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 UFC 北京站。北京站呢，已经在11月24号在凯迪拉克中心顺利举行。在全部的12场比赛当中，一共出现了3次 KO 以及4次降服。而出战的9位中国选手当中，有6人赢下了自己的比赛，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 MMA 当中的实力。其实呢，从比赛本身的水平来说，目前中国拳手们在 MMA 赛事当中其实还略显稚嫩，经验不够，技法使用也缺乏主动和连贯性。这和我们开展这项运动的时间和整体中国在世界 MMA 运动当中的档次是相匹配的。不过呢，这一次北京站前，所有的参赛中国拳手都进行了国内外的认真备战，比赛当中打得也非常跌宕起伏。吴亚楠的反败为胜相当不易，而刘平原受伤骨折之后仍然能够坚持到结束，也很血性。显然 UFC 给的钱使得选手们的备战经费充实，也能够调动起拳手的积极性。当然，在大赛的组委会方面， UFC 方面高水平的配对也保证了中国选手其实赢得并不容易，每一场都要拿出全部的力量去争取比赛的胜利。当然，从现场观众和赛事的欢呼互动当中就可以看出，这样的比赛是物有所值的，相信拳手们也能够满意。好了，接下来我们来送上的是热血沸腾的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带来的 Out of My Limit， 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创造自己的极限。 Had a job downtown, working the server. 班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7，这里是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声音。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这是一个非常欢乐的周一，可能是因为咱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吧。说说最尴尬的一次忘词儿，自己的或者别人的都可以说。我发现到这种话题上，大家一般都变得比较厚道，就没有人会说我朋友怎么怎么着，都会分享自己比较好玩的一些经历啊。 对，你说我朋友的，我跟你说，我们也不相信是你朋友，肯定是你自己的，对吧？ 蒲公英跟我们说，高中毕业的时候要检查身体，有一项就是检查眼睛嘛，看是不是色盲。然后翻到了一只马，就我是认出来马是什么的，但是我突然忘记了马叫什么了。所以我就跟老师说，这东西吧跟鹿挺像的，跑太快，没有脚，比驴大。当时都快疯了，跟精神病人似的。旁边这同学们就在那乐呵。 不是，关键是你不认识鹿，我还能理解。马跟鹿比起来，马应该比较好认吧？啊，所以 就主要是鹿，他认识马，他只是忘记了马叫马。明白吗？ 我懂了，就是蒲公英呢是用自己的现身说法了，给我们解释了一个成语叫指鹿为马。 人家只是忘了马的名字叫马。哎呀，好难解释啊。 是云峰呢说，有次主持晚会的时候呢，到结束语的时候呢，我当时忽然忘词了，关键是结束语呢是很对仗的词，你知道吧，就不能编。所以关键时候呢，我看了一下搭档的手卡，把他的词说了，结果搭档愣了。下来捶了我半天。 这个确实是啊，你知道我们搭档的时候就是很怕这样的情况。就你忘词我怎么都可以帮你补，哪怕你不说对仗的话，我们俩就顺着往下说，但你把我的词念了， 是是是， 你让我怎么跟你对仗？ 所以下次我觉得咱们俩一搭档的时候呢，上来我应该说，大家好，我是静瑜。然后静瑜就想，那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你这时候不应该这么唱，你这会儿应该补一句，大家好，那我是谁。 啊，聪明哦。 对啊， 反应很快哦。 是啊，再来看一下这个圆圆的说，儿子3岁的时候上幼儿园，然后每次上课的时候第一个环节就是做自我介绍。而3岁就要做第一次人生第一次自我介绍了吗？ 对，然后有就是很多小朋友就3岁嘛，就只说几句话，但有一个小女孩的介绍的很复杂。 对对对对对， 就不仅要自我介绍，还要秀英文。就是 I will introduce myself in English。 然后呢还要唱歌，还要背诗，一个人就要说4-5分钟。 好厉害。 有一次这个小女孩又要做她那个4-5分钟的经典自我介绍，结果突然忘词了，站在那里不说话。我儿子突然哈哈大笑，拍着手大喊，哈哈，他忘词了。 平常你说是积怨多深，就是在幼小的心理当中一直在想，他每次上台都要这么来一串，是吧？ 就要说4-5分钟啊。但结果喊完这句呢，所有的人都开始看我儿子，大写的尴尬。 确实尴尬，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也觉得童言无忌吧，也能够理解啊。 小孩子嘛。各位最尴尬的一次忘词是什么？自己或者别人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接着还是继续分享一下音乐方面的消息啊。上周六呢，歌手平安在北京办了演唱会，那么创作才女民谣音乐人曹芳也是在北京的糖果现场举办了他今年唯一的一场专场音乐会。真的觉得生活在我们北京好幸福啊， 非常厉害哈。 这首呢音乐会叫做乐人加 Life， 曹芳的星期三。 对，也是为歌迷呢献上了新专辑当中的很多首曲目，比如冰川呀，以及风吹过的下雨天等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曹芳带来的风吹过的下雨天。 他在7月份的沙滩等着你，我在11月的北京就只能拍枯树杈子。 下雨天，轻音疯狂的舞旋，有人在弹琴心意间，还偷偷不觉。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音的舞旋，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深深浅浅，

about us 来的 made 了，忘词了。 Think about us 来自于 Little Mix， 这是我们早安乐秀最喜欢的女子组合是吗？那天说的。 对，最喜欢的最喜欢的女歌手是 Meghan Trainor。 Meghan Trainor。 对，最喜欢的男歌手是 Charlie Puth。 那这是最喜欢的女子组合是 Little Mix。下次再评选一个男子组合好了啊。 男子组合有 Five Seconds of Summer 都出现了。 不带这样的哈。 年终颁奖环节啊，周一来给各位听点新鲜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Little Mix 的组合的新歌，叫做 Think About Us。刚刚还有听到 Rita Ora 的 Only Want To。那如果觉得歌曲好听的话呢，其实不用在开车的路上一直摇歌哈，很不安全。大家可以在每天十二点之后发送歌单两个字。那么浩神呢，除了每天发一些 自己的美图之外 啊，对，然后还有我们俩的黑料之外呢，也会帮大家更新一下歌单的啦。 是，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一下。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呢比较有意思，就是你自己这个忘词儿最尴尬的一次忘词，自己的或者别人都可以说。刚才静瑜由衷的感慨了一句，说今天这个话题真好，为啥忘词儿就当忘词儿了， 是 正好跟话题关联住了啊。 是，就咱俩就是说错什么了，哎，你看我们俩说的是。 其实我上周那个尴尬那个事儿也是这么想的 啊， 咱俩可以专门尴尬一下啊。 咱俩要把自己暴露的这么彻底吗？咱俩作为一个主持人。接下来呢，除了浩神会帮大家更新歌单之外呢，静云跟月娘小哥哥也要帮大家带着了。今天你看忘词忘得多彻底， 你是忘词王。 帮大家更新一下歌单。许嵩又发新歌了，11月22号呢，他的中国风最新单曲《绝代风华》首发， 对，是在微博音乐首发了啊。在音乐方面呢，《绝代风华》呢是以电鼓和民族大鼓相交叠而方式，用听感自由的穿梭在中西之间，古琴、琵琶、笛子和失真吉他融为一炉。这个组合也是够了、 啊。对，就你发现啊，每次就是许嵩的这些就是官方稿写出来之后，你都会觉得说，完了这个歌不能听，不能听，这都是些什么？ 关键失真吉他，但是我懂了，其实就是他在一些地方呢是有一些非常巧妙的转换，其实你只要听到歌曲之后，你一定会觉得，哎，这个古风或者中国风和现代的西洋乐器交织的还挺好的。 我刚刚话没说完，你把我打断了，所以我现在真的忘记自己要说什么了。 真的你忘了吗？ 没有忘记啊， 当然没有。 我是想说，大家如果看到这个配器，会觉得说完了完了，这首歌不能听。但其实真的当这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还真的是有才华，就是把它们混在一起。那这一次呢，许嵩一如既往的亲自担任作词、作曲、制作、录音、混音、母带处理，让我想到了李荣浩。 对，这基本就是不给其他音乐人活路了哈。 就是之前的李荣浩有一首歌叫《年少有为》嘛，就是词李荣浩，曲李荣浩，编曲李荣浩，制作人李荣浩，吉他、贝斯、和声编写、和声都是李荣浩。所以大家评论叫休想从我李荣浩手里挣到一分钱。 所以许嵩这首歌曲的名字也就不出意料了啊，叫做《绝代风华》，全是我一个人来完成的。 也休想从我许嵩手里挣到一分钱。 素绝高下挥剑一刹那。若巧还家，你莞尔起来，唇间草茶，怎落秋萍雨落鸳鸯花？今年相伴，心已不化。曾经年少携一怒马，寒沙里征战与杀。少些一怒马，寒沙里征战与杀伐，渔江外传来了呼家，如你驻扎，举我牵挂，我心里那一座天上，

took a longer league around 来自陈梓彤。各位对陈梓彤的印象呢，可能是他今年参加了这个中国新说唱哈，又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之外，又让大家重新认识了他。 是。 那么我们现在要帮大家关注的这个综艺呢，所以上周你看了吗？ 我看了。 我们要问问大家有没有看哈，因为这个周末呢，其实在家里有很多的好玩的综艺，比如说像什么吐槽大会呀、奇葩说呀，当然我们要帮大家关注的还是音乐方面的一些资讯啊。8:38，这里依然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郭鹏。我现在并没有忘词，但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虽然是忘词，接下来要看到的这档综艺，实际上我们每周基本都有关注，只是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更多的是关注他们的导师，这可能是跟一般的综艺节目不太一样的。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关注他的导师。因为说起梦想的声音，很多朋友都会想起林俊杰，我们基本上也是通过一周一首这样的形式来放送这个行走的 CD 机啊。因为梦想的声音其实现在已经第三季了，三季下来就属他算是最全勤了，也算是成为了一个节目的招牌。 对， 不过呢，作为这档节目的招牌，林俊杰导师非常的不负责任。 为什么？ 因为选手们是来追梦的，但是林俊杰却成为了他们的断梦导师。因为完全不输啊，你说这种人。 是是是是，三季已经播出了5期，他还没有成过一半，也就是三季下来呢，向他讨教的成功的学员也是屈指可数啊。没记错的话呢，就是 JJ 也就是出了那么2次吧，平均1季一次。 对， 甚至我觉得可以算是一种审美疲劳，或者大家都觉得哎呀，你已经唱那么多次了，也给别人点机会吧，对吧。 那这一周呢，他依然没有让我们失望，改编了一版 Lemon Tree， 这也算是当晚最嗨的一个代表作了。设计上也是非常巧妙的，就是从副歌切入，一开始就带大家去全场大合唱，这种热情的部分毫无保留的就瞬间的点燃了现场的气氛了。 是，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林俊杰改编版本的这首歌曲 Lemon Tree， 这也太摇滚了吧。这一开始 来自上周刚刚播出的梦想的声音，如果上周出去玩了或者看电影了错过了，今天就在早安音乐秀当中跟金鱼和月月鸟小哥哥一起来回顾一下吧。 Lemon Tree。 OK， 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的总是酸溜溜滴，我不懂我自己，原来人生 Lemon Tree，不管爱会哭哭啼，还 下午，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向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已思念，仿佛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 Come on， 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的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是 lemon tree。Oh oh，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不管不管爱会哭哭。想你，多么希望想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已思念，仿佛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Isolation is not good for me。I'm stepping around in the desert of joy. Baby, I need her, I'll get another toy, and everything will happen. And you and I. 这是我这一辈子头一次觉得林俊杰唱歌像我的一次。 你不要黑林俊杰黑得这么惨好吗？ 开玩笑的，就是 JJ 平常的唱歌的风格，就是他没有这么用力或者努着唱，而我平常是努着唱嘛，对不对？ 那我想宣布一下，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待会儿就忘了。 啊、你说，你又忘了、啊。 我想宣，真的忘了，我要说什么来着？ 别，来来，给我回忆回忆回忆。 我想宣布林俊杰导师严重犯规。 嗯， 就是。真的送他叫段梦导师真的很负责任。哎，这种改编你让别人怎么去超越他呀？ 是是是。 嗯，但是梦想的声音第三季的第五期节目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惊喜，因为嘎嘎请假了嘛，所以说张靓颖代替王嘉尔出席担任导师了一期、所以呢他出现当然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惊喜啦。一开场呢，那当然了，新导师上阵还是要送上一些见面礼的，他就做了一个改编版的串烧、 是的，他一口气唱了同台其他几位歌手的一些代表作，熟悉的旋律以及不同的感触令人无比动容。那随后呢，他又唱了一首《白月光》，改编的也非常时尚，更显得别致。最大的亮点在于最后呢，他用弦乐的烘托出了他自己的海豚音，大气而极致啊！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张靓颖的这段串烧，想想看啊，他都串烧了哪些歌手的哪些歌呢？这首歌曲的名字很长，叫做《你要的全拿走，如果有来生，就这样好了，学不会白月光》。 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恋，才觉得不那么随便？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功，不要在乎感受，体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赠品付无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 这是来自亮颖在梦想的声音当中精心演唱的啊，翻唱的这些歌手的歌曲其实你有一一对应认出来吗？ 你再说一遍呗。 你要的全拿走，如果有来生就这样好了，学不会 白月光最后那首白月光我真是醉了啊。然后我觉得你刚才串起来以后感觉这首歌的歌名怎么这么长，但是刚才其实细细分别的话，我觉得张靓颖确实有很认真的去模仿，而且呢 对 包括很多导师的唱法 的 对不对，包括胡彦斌老师的那个唱法， 是 就是 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们俩都忘词都不记得 忘词王啊。 对，你要的全拿走来自胡彦斌，如果有来生来自谭维维，就这样好了，还有学不会哈。 嗯， 那么现场的这个改编呢也是让当天晚上就有了更多的一些惊喜跟碰撞， 是 因为之前的时候梦想的声音一直都是三男一女的搭档嘛， 嗯， 但昨天变成了两男两女，哎，火药味就足了一些啊。 是，虽然还是干不过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行走 CD 机林俊杰哈， 但是这期节目看点还是蛮多的，这周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补一补哈。 哎， 当然呢还有更多的综艺我们也会在接下来几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做回顾。 嗯， 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白天是有轻度到中度霾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重度霾，空气质量预计会达到五级重度污染。 对， 那么大家出门还是要做好健康防护的。 对，另外呢今天夜间的四级北风会莅临，雾霾呢会逐渐消散，明天的空气质量呢恢复为凉，而后天呢又是轻度的污染，所以本周呢气温的曲线是起伏跌宕，最高的气温有的时候呢只会有6到7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会跌到-4度，寒冷会进一步升级，所以大家的防寒和保暖措施也要继续跟着换装备了哈。 嗯，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了聊大家最尴尬的一次忘词的状况啊。其实在上班路上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忘词的这个瞬间， 就还真的挺高兴的。就是你会 什么心态这是？ 就忘词的当场是尴尬的，但是过后你跟朋友讲起或者自己回想起来，真的也都还挺好玩的。 也还算是用忘词来标记了一下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让你以后呢会有回忆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念想，对不对？ 当然重要的时刻还是不希望大家忘词了，所以最后给大家一首歌曲来把忘词这件事情封印起来。我们有请出的是马上要转型做这个吐槽选手的陶喆， 对， 带来一首歌曲叫做忘不了。 毕竟他把重要的事都记在 PPT 上了哈。 啊，可以学习一下。好了，今天咱音乐秀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了，各位。 明天是我们的图片 battle， 明天见。 中的散步，也忘不了那锋利的拥抱。在寂寞的长巷，我们见了最后一面。你说散就散，我也不想再和你争辩。谁能阻挡心的 move on？ 忘不了你的好， 你的好， 忘不了你的泪， 你的泪。也忘不了那花开的烦恼，那寂寞的长巷，景色依然就在眼前。既然换又换，我已不是从不再想念。时间让一切都不忘了 yeah, yeah。 忘不了你的好， 你的好， 忘不了你的泪， 你的泪， 忘不了你的 smile。我以为忘了，可我忘不了。 I can't forget， 忘不了你的错， 你的错， 忘不了你的爱。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mind， 你早就忘了，是我忘不了。I can't forget you alone。坦白不到什么时候呢，你不要继续坐在那里一直可怜自己，忘了他可以的，你是个带种的男人的，反正你对我们的爱从不看重。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永伯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